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引导者，思想的启迪者，理想信念的塑造者。他会用心关爱每个孩子的生活，用爱铸就每个孩子快乐的成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分享文字的是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嗯，听众朋友好，主持人米夏好。 嗯，今天李老师带来的是自己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实话实说》。 嗯 嗯。坐在我身边的李奇功老师，藏书超过15000册 啊，挺多的。但是呢，不是每本都详细读啊。 那您是学富五车啊，可以说是坐拥书城 啊。学富五车不敢说，搬家的时候确实用了5辆汽车， 是吧？啊，这个家里有好多好多的藏书哈。其实和李老师是朋友，有一次我去他河北涿州的这个院子去做客。 书房， 李老师说到我的书房去看一看吧，我就去了。我当时想象书房的样子应该有一个大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应该是书架，是吧？然后里面这个有兰花，然后有一些绿植，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哦，和我想象的朋友家的书房是不一样的。 书库 就像走进了一个图书馆。 嗯， 就是这书架没有捋着这墙根放啊。 对对对， 一排一排一排，就像图书馆的那个书架是一样的。 是是是，而且这个排得很密， 排得非常密。 嗯 啊，我理解了这15000多册藏书的意义。 是是，到现在还有好多书上不了架。 还有上不了架的书。 对对对， 是吧？我看这本书《实话实说》介绍您的时候说哈，从小对读书、曲艺、美食非常感兴趣，而且在1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处女作。 嗯嗯， 在《北京晚报》上。 对。 而且发表的这个处女作是和吃相关的。 不是， 是和什么相关的？ 这第一篇还真不是，第一篇是幽默小品。 哦，幽默小品。 哎、对，那是1984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就是《北京晚报》这副刊呢，五色土上有一个栏目，现在没有了，叫《阿凡提新篇》。 阿凡提新篇。 哎，实际上呢，就是阿凡提的故事新编，实际上。 哦。 啊，然后呢，我就是编了这么一段。 编了一段，自己创作了一段， 自己创作了一段。 嗯， 但是呢，就事后也没有想到，就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是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啊，竟然还被 编辑采纳 了，采用了。这确实是觉得 对你来说是个鼓励。 哎，对，挺激动的。 啊，16岁哈， 对， 那时候应该上高中，初中啊， 幽默小品。 幽默小品，一追风少年。啊，后来好像还写过一些文字，关于吃的文字，发在了这个报纸上。 哎，对对对，那时候是好像是 可能就是第二篇吧，然后就写怎么煮花生，怎样煮花生 啊。对，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会研究怎么做花生，然后还写下一篇文字发表在报纸上。那书中这么介绍过您哈、啊、说您对读书、对曲艺、对美食很感兴趣。从十六岁发表的文章我们就看出来，真的对美食非常感兴趣。 我从小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嗯， 就是喜欢吃，就是怎么说呢，说的不是太正面嘛，就特别馋、 嗯、特别馋、 哦、嘴特别馋。 其实馋从某一个角度说是对有生活的这个、 啊、 这个兴趣哈、 嗯、 有生活乐趣的 啊。 嗯， 真是挺馋的。而且那个时候呢、 嗯、 又没有什么钱啊，而且我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那会儿的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啊、 嗯， 好像我的主要经济收入呢，就是说那会儿我的姥姥啊， 嗯， 啊、跟我讲啊，说只要你考试就是考了100分，就是拿着卷子来嘛 啊, 啊，然后看 一手交钱， 对， 一手交货， 对，给2毛钱 啊、哦，这2毛钱你就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哎，主要是还是买书了。 哦，买书了。 对， 买的是精神食粮。 哎，对， 哦， 真正的就是买吃的的钱很少很少。 嗯、 哦，就是可能这么说吧，比如说。10回啊，100分，2块钱，可能呢，差不多得有1.5块以上，全都用在买书上。 哦，从那个时候就喜欢读书是吗？ 哎、对对，这也就是因为嘴馋吧。 嗯， 我记着有一次就是看见那个我们家附近啊，就是有一个小吃店， 嗯， 看见他那个酱猪蹄儿、 哦， 哎呀，特别诱人， 嗯 啊，然后咬了半天牙呀，最后买了一个，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多少钱啊？ 一个挺大的一个猪蹄儿，6毛钱。 啊，6毛钱 啊！ 那您是攒了几个月能买一猪蹄儿啊？ 就是3-4呗。我那会儿到老考试， 换了6毛钱买一猪蹄儿啊！ 对对，6毛钱。 哦，吃的特别美。 100分的钱。 哦，哦，感情这个书得有，就是这2毛钱哈、啊 嗯， 大约80%多都买书了。 基本上都买书了。 啊、 嗯， 那您怎么那么爱读书啊？ 连冰棍都舍不得吃，这么跟你说吧。 啊、都买的什么书啊？ 啊。那会儿呢，是我特别喜欢连环画，我真不是说特喜欢看。 嗯， 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是童话。 童话。 对，从小学开始吧，就那时候，就是童话。 童话都看什么 童 话？童 话和民间故事。 嗯。 我记着什么是一个是什么有格林童话呀，豪夫童话呀，安徒生童话呀， 嗯， 还有世界，哎呀，所有国家的，只要我看见没有的， 嗯， 某某某国家的民间故事。 都会买来、 哎、都会买、嗯、等于我从小就是 看着童话长大的， 对对，浸泡在童话的这种海洋之中， 所以现在仍然有一颗童心啊。后来知道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啊。 然后呢，后来是发展到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就这童话看的太多了，知道吗、 嗯、 然后呢我就是上小学嘛，然后那小伙伴就是每天的就是上学和放学， 嗯， 就每天的都要缠着我，就这一路上我给他们讲故事。 哦，您把这文字变成有声语言了。 哎，对，然后呢这也就逼着我就是老得看新的东西、 哦、 就是头天晚上要把这个东西看完了以后第二天复述给他们。 哦，合着那时候是一个讲故事的大王，故事大王。 哎，对的，故事大王、 嗯、 而且呢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就是说是有一本书啊叫说不完的故事， 嗯 啊，他就是说那故事就是大概其那意思就是说怎么着呢，好像类似于比如说是有个魔鬼什么的啊，然后什么他那讲故事什么的，然后呢是每天，然后是这故事都要留一个悬念， 嗯 啊， 未完待续。 哎，对的，然后最后说好像说这故事你都给讲完了以后啊才能达成你的心愿或者怎么着、 哦， 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悬念， 嗯，还给人留一扣、 啊、对对，最后每天反正都白讲。 哦、 啊、然后呢是每天都一个悬念，每天一个悬念，然后这么着天天讲，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说书的 1001。 哦，1001。 哎，有点像这个天方夜谭。 嗯 啊，等于就是说我可能呢就是说如果说啊我到今天啊， 嗯， 就是表达能力还比较强的话， 很强， 就是从小学的那会儿 口语表达练习的好。 哎，对， 即兴的口语表达， 小伙伴讲故事 啊，绘声绘色。 哎，那是一个对我的一个什么也好，训练吧也好， 嗯，一个启蒙 啊。 啊 对， 嗯，一开始看童话故事，后来给小伙伴讲故事， 小伙伴讲故事， 嗯，这种读书启蒙后来促成了您就是可以说终生的一种读书习惯。 哎，对，嗯。 啊，见到好书就想买。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对书的这种占有欲特别强。 嗯， 就是有的书，就是可能就是我知道我没有时间读， 嗯， 但是我看见这本书就特别特别的 爱不释手， 就特别喜欢。 嗯， 就是可能这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可能中间就某一个章节某一个片段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可能也会把它买回来。 嗯 啊，其实就是有可能我站在书店里面啊，站半个小时就能把我喜欢的这段看完。 嗯 啊，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拿回家去， 就是看到这个珍宝了，我不能和它失之交臂。 哎，对对对，而且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是除了我上小学买那些个故事书以外，那会儿呢是保护书走了一段弯路啊，就不知道这书怎么保护 啊， 然后呢就用那个纸啊，就直接糊在这个封面上 哦， 然后用几个浆糊点了几个点儿， 嗯， 然后把这个纸往上一粘 哦， 这么包， 给弄一书皮儿， 弄一书皮儿，但是是不能拆卸的书皮儿， 粘上了就卸不下来了， 卸不下来了， 嗯， 到后来的时候，等于是初中以后就开始明白了， 嗯， 说这等于毁书呢，所以到现在我也好习惯，就说是。永远的就看书，就不可能折角， 嗯， 不可能看 不折角， 折角 啊、 哦，永远不可能折角， 嗯，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做到啊， 嗯， 到时候，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呢，他替代方法呢就加个书签儿 啊， 啊，或者弄个便条什么的， 嗯、 我呢那会儿呢是在我们家干活的有一个木匠， 嗯， 就是他看是《三国演义》是什么呀， 嗯， 然后呢我见他是从来不折角， 啊、 哦，但是也不加书签儿。 那弄什么？弄一爆花、 啊、不是，他跟我说呢，他说我凭记忆力。 哦，我看到259页。 哎，对。 哦。 然后下次我就找着259页。 这记性得好。 哎，从他那儿我学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不依靠书签儿，啊，也不依靠这个折角， 嗯， 就是靠记忆，记到我看到多少页了、 哦。就您的书等于说还保存得很好，也没有画盖儿，也没有折角。 哎，对，而且绝不可能说这书翻过来以后。这封面啊，折一个死褶儿，折、 哦、 一个死印儿，啊，都是很温和的曲线的这种翻阅， 嗯嗯嗯， 啊， 嗯， 所以呢，而且呢，就是有些特别喜欢的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 嗯， 就是不要怕花钱，那个精装的， 哦、 啊，他能把书平摊在桌子上， 嗯嗯， 而且他的书呢，就是不太可能就是书页有折叠的痕迹， 哦，书脊的部分更结实， 哎，对对， 哦，等于说。李老师哈、啊，对书非常的爱护 啊，应该说是， 而且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真的就收入囊中 啊， 感觉好像这样，随时我就拥有这个无言的朋友哈、啊。 是， 我什么时候想看他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他。 是是是， 嗯， 我有时候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有时候买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冲动消费 啊 啊，有的时候买一些书，就是说是有很多年。就是我买那个几次书所花的那个钱呢，就是远远的超过我一年的收入的总和。 哦，一年收入的总和就是一次性消费。 对。 哦，那得花多少钱呀、 啊？10万块钱呗。 您买什么书了？这么金贵 啊, 啊？ 有时候看见一些就特别好的，就是线装书、 哦、 啊，或者古书什么的。 嗯。 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哎，特别的有收藏价值。 哦。 啊、 嗯。 可能一下就10万8万的， 嗯、 哦、啊，比如偶尔现在就是你去点拍卖会什么的， 对，它有保值增值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啊、对对对， 嗯，那每次走进自己这个书馆哈、啊，就书房的时候、 嗯， 或者说您在家里坐拥书城的时候，和书在一起的时候，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心旷神怡呗， 心旷神怡哈、 嗯， 就是很踏实， 对，说不出的那种高兴 啊、 哦、啊，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人活着，就是说。你不要想太多， 嗯， 啊，就是身后事不要想太多。比如说我没了以后，这孩子能不能把这书继承下来？ 嗯， 会不会把这些书便宜卖了、遣散了？你不要想这么多。就是我生存的每一天，哈、啊， 我能和他们在一起。 哎，我想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能过来看看，这就行了，这就。嗯、 哦。 然后随便从哪个架子上抻下一本来，哈、啊，然后找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一坐，哈、啊， 嗯， 或者说是半躺。就是我能够把这个书给看下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享受。 对，一种随性，一种缘分啊！ 哎，对， 一种很幸福、很温暖的片段。 哎，对，哎，我就是怎么说呢？有那么句话吧，叫做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嘛。 啊、 这是人生其实很好的一种状态。 哎，财务自由。 啊，其实翻开李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啊，实话实说，第一个实是饮食的实，第二个实是真实的实哈、啊 嗯。 这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人写的。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吃食， 嗯、 鱼腥草、无花果啊，吃花儿、野酸枣、瓜子儿与花生、枸杞、羊肉串、童年识趣、烧饼、关于鱼、佛手、泥鳅、茄子、荷叶粥、家无香椿树。 嗯， 就是好像是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就是北京一年四季包括外地的一些吃食，您认为吃过之后尝过之后给您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您都记录下来。 对， 嗯，随手记录，嗯，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可以从开篇的鱼腥草开始说起、 嗯， 这个时节也是吃鱼腥草的时候吧？ 啊，鱼腥草这个没问题，它呢主要是就是春天的这个时节 哦， 啊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南方嘛，它主要南方，啊那个时候呢，比如它那个地下。它主要是地下茎， 嗯、 啊， 白色的部分， 哎，那是地下茎，它还呢不是，应该不是根，那个根呢是在上面那个白色的地下茎节与节之间，就是长得很纤细的， 嗯， 那个是根， 哦， 啊，它还是茎， 茎哈， 对，春天的时候，这个它这个地下茎的营养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它那种挥发油的很刺激性的气味啊， 啊对， 嗯，咱们可以读一段李老师写的这个鱼腥草，嗯。 嗯， 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间挺长的了， 嗯， 当时李老师是怎么写的呢？我们读其中的两段啊。李老师写道，现在北京的超市里也能见到鱼腥草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开始接受了这种产自南方的植物，就像北京人喝豆汁儿一样，搁谁第一次都有点接受不了，可主观上一旦认定它是对身体大有裨益的好东西，要接受起来自然有了思想上的动力。我是在十几年前开始接触鱼腥草的，我到昆明去出差，客户为了让我品尝到当地的地道风味，特地带我到一家当地人很喜欢的小馆，主人指着桌上的一份白花花的盘根错节的凉菜，问我知道是什么菜吗？我自然答不上来，主人得意地笑了，这是折耳根。主人的地方话很浓重，听起来很像侧耳根，折耳根就是鱼腥草的根。主人解释说，有了鱼腥草三个字先入为主，我也就有心理准备，夹起一根送入口中，感觉不具备鲜藕的脆嫩，折耳根的节与节之间好像充满了纤维，牙齿要上下运动数十次才能咬断，口感不好，味道更是不妙，一股股腥腥的味道立刻充满了口腔。这是李老师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折耳根、 啊、 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 对对对， 嗯， 他们当地叫刺耳根 啊，刺耳根， 对对，听着像侧 哦、 啊，就是不是完全是折的那个音。 您这第一次是在哪儿吃的？ 是昆明吗？ 昆明啊、 嗯， 云南人说啊， 刺耳根， 嗯，就是他们还是吃惯了那个东西哈， 太吃惯了，而且就是他们觉得什么的，这个云南人的这个饮食啊，你去过的 云 南 去过，嗯， 这个云南人啊还是喜欢吃辣的东西， 就是有点酸辣，我觉得他们那个菜有点像泰国那个菜的感觉了哈。 云南人也能吃辣椒， 嗯，放一点香料什么的，香茅什么的， 对对， 嗯， 这个折耳根呢，就是这鱼腥草，就是这个地下茎哈。它就能起到清火的作用， 哦，因为吃辣就容易上火， 哎， 嗯， 所以你看吧，要不说就是每个地方的就是食材啊，就是它往往就是说是最后是对冲的， 对，嗯， 啊、 如果有偏向，一定有另一种食材给你找补回来， 对对对， 嗯， 实际上这就是千百年来就是大家形成的饮食习惯是养生的， 嗯，折耳根其实还是一味中药 啊，一味中药， 嗯、 啊，是不是也有这个什么这个？过去有这个什么鱼腥草注射液吗？ 哦、 啊， 对，现在也有 什么退烧、啊、 口服液、鱼腥草，就好像有消炎的作用、 嗯。对对对， 嗯。 但是呢，就好像历史上也曾经就是发生过，就是用这个药的一些个危险。 哦， 也发生过啊。 鱼腥草，现在您吃惯了这种菜了吗？ 现在呢，等于是还是 就吃的时候，咱们还是会皱眉头。 对对对， 嗯， 就是还就是我还做不到呢，就是说主动的去找这东西吃。 不像比如说我想喝豆汁儿了、 哎、 啊，没吃惯。 对对、 嗯， 但是比如说 去南方的一些馆子里面正好有，吃吃也无妨。 吃吃也无妨。 嗯嗯， 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就是可能主观上你认定它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嗯， 所以接受起来自然就有了思想上的动力 啊。对， 就是你对一种食物的认识啊， 嗯嗯， 一定会慢慢的改变你对它的这个口感的追求。 对，这就是咱们有时候经常这个大夫跟患者说的嘛， 嗯， 良药苦口利于病。 对，就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啊，吃汉堡，吃炸鸡， 嗯， 其实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身体特别特别不好。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哦，它真的没有那么好吃。 对对对。 或者有一种东西不是那么好吃，但是它告诉你它很养生，对你身体很好，你就改变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吧。 对，你对它的认识会改变你对它的感觉的。嗯， 说白了就是更加理性了哈。 对，更加理性了， 不是那么任性了。 对，过了追风少年那劲儿就不再那么任性了啊。 所以这个年纪，这个追风少年这个年代 啊，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吧？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嗯， 你知道吧？懂吃不如会吃，会吃不如好吃。 哦，只要好吃我就吃。 那只要好吃我就吃 啊， 哦！我不需要懂，我不需要会。 那是一个任性的年代。 对对对，我也不需要管它有没有营养。我也不管他对身体有什么不好。 嗯，我拿青春赌明天。 哎，对对， 可能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都会有那么一段。 哎，对， 好吃我就吃，我没有什么负担啊。 对，任性的阶段。 对，我也不三高，我又不肥胖，我想吃我就吃。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其实我们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啊，这本书是王世襄先生给您提的书名儿。 嗯嗯， 啊，和老先生其实是有一段渊源的。 对， 啊， 嗯， 这书名提的当时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嗯， 就是还有点小的周折。嗯，啊， 您是和王世襄的先生的公子， 对， 王东煌先生，其实也是好朋友。 对，跟他呢就是比跟老爷子关系走得近。 啊，走得近，经他帮忙。 对，嗯， 然后， 嗯， 其实之前李老师还写过一本书叫《边吃边聊：饮食漫笔及小吃地图》，那本书也是王先生提的。 哎，对对对。 嗯， 然后呢，等于是第一本呢，等于是算是呢，就是我直接是求的王先生。 嗯。 然后第二本呢是， 曲线。 对，等于是他的儿子王敦煌先生。 嗯。 等于是替我求的他爸爸。 哦，但两本书最终都是王世襄先生给提的名。 哎，对， 对， 对，第二本呢， 嗯， 还有点意思。 嗯。 第二本呢是有一天呢，就是突然呢，就是求完以后啊。过了几天，就是突然就接到就是王世襄先生的公子啊， 嗯， 王敦煌先生的电话啊，赶紧打车过来，啊 啊， 刚给你写完啊， 新鲜出炉的， 墨，哎，还没干呢 啊， 啊， 赶紧打车过来啊。打车过去以后，然后就发现啊，那儿摆着两个， 嗯， 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书名这个实话实说， 哦， 一个是饮食的食， 嗯， 第二个真实的食， 对， 实话实说。然后呢，第一个呢，好变成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栏目啊，崔永元主持那个。 哦，那个实话实说。 对对对。 啊， 哦。写的那个，然后。 你应该收起来，回头送给他们。 然后呢，是那个呢没有盖章， 哦， 就光写完了以后，然后呢说发现写错了， 哦， 就放在边上了。 嗯。 然后呢，王敦煌就拿着这错的，然后跟我说，这张你想要不想要？ 嗯， 啊， 老爷子有意思啊。 我说啊，然后我说想要啊。 啊。 他说想要。让老头给你补个章啊。 那也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光临我们， 哎，不客气， 读书俱乐部。 今夕是何？